和我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在我心中你熟悉那张脸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我总在误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，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握住你的手，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我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你唇边，不许说再见。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我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我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你唇边，不许说再见，手指放你唇边，不许说再见。